不怕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小磊闪亮登场， 哈喽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有请我们两位嘉宾吧。首先天一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我们女神的老朋友，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的， 还是我们的天一在这里。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再请掌声有请我们另一位嘉宾，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叫南军。来，南军给大家打一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南军，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4级媒调专业。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大学生活。当然了，如果您想及时的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合作平台一直播，您可以在页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点击当时正在直播的页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没错。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吧。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 欢迎回来。那么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来小磊。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麻辣烫呢，是有关一个非常励志的大学生。我们有一句俗话嘛，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 是的， 这有一个小伙子呢，砌砖欲赚百，赚了百万元。近日啊，第44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砌砖项目表彰会在长沙举行，梁志斌及他的团队呢获得10万元的奖励。此前在这个砌砖项目上呢，他这个需要在4天，然后花22个小时内砌一面有音的图案的墙，他呢砌出了3面有颜值的墙，拿到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块金牌。 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是最近我和天野在准备一些考试嘛，然后最近就是看到了一些题，就是前面也有一个类似于这种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就是很多的大学开设了很多奇葩的专业， 比如 那个什么有一个学校他开设了一个关于彩票的。 彩票， 对，彩票的 彩票概率分析吗？ 对，我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反正有一个彩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还有一个是什么啊？电竞专业。 对， 我必须要说一下，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就开设了电竞专业， 对，自媒体方向这个。 他们好像主要是那个两个方，一个是跟那个游戏的运营层面的，然后一个是游戏经济方面的，大概是两个方向。这是刚刚成立的一个学院。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培养孩子呢，不要仅限于这个语数外啊， 对，多方面的去培养， 要多方面的去培养他的兴趣和爱好，说不定他在哪个领域就成功了。 对， 没错， 小伙子砌砖，赚了百万也是非常 厉害的。对，一般人还就是做不到，就是砌了一个很高颜值的这个。 我觉得这件事，对这件事最大的一个想要表达的点，我很欣赏的是说，我们大家心里面其实会突然有杆秤，认为有些东西是比较贵重的行业，有的行业比较轻贱。 是的， 这样的想法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但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想法稍微改变一下。行业无分贵贱，只要你做得好，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对，只要你用心做，一定会有回报和。 的。 嗯嗯， 对。好，那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就是，上海呀出现了一个无人面馆，45秒就能做出一碗热腾腾的面。那继无人快餐工厂之后呢，无人移动面馆呢也是悄然现身，在上海徐汇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无人移动面馆，然后饭点呢一到呀，它就会排起很长的队伍。那么时刻只需要在屏幕上选择自己喜欢吃的面，等45秒就可以吃到面了，方便还好吃。那据悉呢，无人移动面馆呢共有2种口味，有这个酸汤肥牛口味，还有这个豚骨这个口味。还有呢，食客选好后呢，会通过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加上出面，整个操作就一共就是不到1分钟。对此呀，这个排队买面的顾客也是惊叹到非常神奇。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视频，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无人面馆。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视频上面就呈现他们现在正在买这个面啊， 现在正在选口味。 是的，一共就是2种口味，一个是酸辣肥牛， 然后现在45秒钟就煮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哇，看着还很好吃，而且感觉很干净， 像方便面的感觉。 是吧？有一点那种感觉。 这个食客评论 100分啊，他说100分的话，他给这个面评论80分。很神奇， 这个还算过得去，虽不算顶级的好吃啊，但是平常工作当中还是可以的， 还不错的， 对，工作中还可以满足一下口欲啊。 嗯，是，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工作太累的话，如果不想回去做饭啊，或者是点外卖的话，往旁边就是走一两步路，然后去买这碗面就 OK 了。 对对 对， 对， 很 方便，非常便捷。 是的， 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啊，没想到我们吃面还能吃到无人做的面， 对，是 个无人面机。 好， 第三条呢也是，有关于我们的。刚刚说了科技改变生活，其实知识呢也会改变命运。 对， 有一个76岁的老奶奶呢在忙自考，那考完了之后呢，考到了大专，考完大专还不停止，依然去考，考到了本科。 对，哦，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对，有一句话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说的这位老奶奶， 是的，76岁，是吧，也算是高龄了。 对， 所以这个学霸呀是不分年龄的，青春年华抓紧时间奋斗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奶奶视频哦。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自考有多难啊，很多人不太了解，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自考啊，就是它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高考，它需要个人需要根据这个自考的科目进行自我学习，然后通过相关的考试，最终才能拿到自己的这个学历，就比如说大专或者是本科。所以这对于一个学习者的自我的自制能力要求非常高，自学能力也要求非常高，所以这种考试的认可度是仅次于我们的传统的统考的。所以这位奶奶在76岁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自考，真的比很多年轻人都厉害，很多年轻人都坚持不下来。 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这应该是老奶奶画的这个画啊。 退休前是 我们来听一下老奶奶的经历。 退休以后就上了那个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呢，我觉得也是有长进的，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是不过瘾。等到我有一点会画的时候，我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就想，哎，只有这个自学考试是最对路的。考的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 哦，老奶奶是学美术的， 11门，然后还有实践考核， 这么多的书， 原来的学历是高中毕业， 所以就是 因为不能直接考本科，我还考了学前教育的专科，拿到了专科的文凭，然后才有资格报这个本科的自学考试。我的安排不是太紧的，虽然专门在学，但是我也像业余学习一样的，有空就学。我主要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对我就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一有空，我自觉自愿的就看那个书了，书上的知识对我是有吸引力，我不觉得苦，我觉得这种学习是必要的。 所以老奶奶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没错， 她享受的是学习的这个过程 、 所以也提醒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趁着青春不老，我们赶紧的去奋斗学习吧，不要让自己的青春后悔。 没错，那今天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是的，那今天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一。 好，接下来是南军，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军。 好的，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所不知道的大学生活啊。 今天为什么请南军来做我们的嘉宾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南军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但是呢在他的这段大学生活里可算是经历了太多。像我们非常钦佩他的一点，就是做了去年我们学校记者节的晚会总导演 啊，第八届记者节晚会的总导演。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对于我们平常的大学生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听一下南军的分享，我们来看一下你所不知道的大学生活。那同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上和我们进行话题互动。您可以说一下您的大学时光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我们的982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也可以看。您可以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没错。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南军，首先我知道你的本专业不是这个导演。 对，是的。 那你是怎么就是导上这个第八届记者节晚会了呢？ 南军可以离话筒近一点，让声音更清楚一点。 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经历。对，然后如果说有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的话，这绝对是我陈南军的奇幻经历。因为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很幸运的是，我从大一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然后当时我在进电视台的时候，就是去做编剧。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我的专业没有一点关系。 编辑是吗？ 编剧， 编剧。 然后这个的话，纯粹算是个人爱好吧。对，因为很想去拍 MV， 然后很想接触音乐类的这种节目。然后从大一做了编剧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现场导演，然后就开始进入了我们的电视棚，开始去导一个节目。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成为了制片人，然后在成为制片人的过程中，我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大二了。也就是说，我用了一年的时光在这里学习了如何去编写一个节目的剧本，然后以及如何去当一个制片人。然后呢，等我到大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已经成了一个 MV 的导演，然后也成了这个栏目的负责人。 对， 从这时候开始，我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了如何让自己去管理一个小的团队，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到大三的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幸运的时间了，因为可能经历了之前的身份的这个变化，然后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就在大三通过竞标成为了那个我们中传电视台第八届学生记者节晚会的总导演。对， 其实刚刚南军说到他担任了一个 MV 的导演，这个点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跟南军的是一个缘分。 对， 你是那个 MV 的主演吗？难道 no, 是这样的，在我大一的时候去面试我们学校中传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这个主持人选拔，在经历了层层的这个选拔或者还有就是很多碰壁之后呢，我来到了这个南军负责的这个 节目麦克传奇。 对，麦克传奇当中，然后南军姐给我了这次这个当主持人的机会，非常感谢。 怎么感觉是说别墅都不要小磊了，最后你把他收了的感觉？是吗？ 我只是谦虚一下。 对，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是小磊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的开心。我记得小磊当时还有搭档。对，然后他小磊我记得很清楚，是他应该是主持了我们第六期和第八期的节目，印象很深。当时主持完第六期的时候，大家就好评不断，然后我们又紧接着去邀请了小磊，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话，他应该是有适应不同风格节目才对。因为电视台其实有很多档节目，我们中传电台应该是有，现在目前来说有20多档节目，但其实比如说有纪录片类的，然后有那种采访对话类的，也有这种综艺类的和音乐类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小磊本身亲切感又很好啊，形象也很好，其实很适合音乐类的节目或综艺类的节目。 是， 其实我这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 当时大一嘛，什么都不懂，是南京一直在给我这个指导啊，或者是就是当时很紧张面对镜头，然后南京一直在开导我，或者是帮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有点像这个获奖感言了。 嗯，这就是南军的这个从大一到大三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活。 对， 那我想问一下天一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哎呦，我要好好说了啊，我会觉得有点吹牛的感觉。 获奖感言， 对，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本科是在南广啊，然后研究生是在广院。然后我在南广的时候，大一呢，首先我当时特别想加入学生组织嘛，就先去了社团，当时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叫无主地带的杂志社，做名记者。然后呢，又参加了学生会竞选，然后当时进到了我们院的生活部，宣传部，先是大一生活部，然后进到了院的学生会的女生部，是不是挺神奇的？女生部就是待着没事跟女生搞联谊的部门。嗯， 好， 然后 所以你是妇女之友吗？ 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这个基础。然后大二的对，大一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其实也是广院教授蒋德金老师的一个话剧剧组，当时做场记。后来呢，那老师说算了，一些路人甲路人乙呢也别浪费了，你就来演个路人甲吧。然后当时就扮演，就开始参与这个话剧的创作。然后等到大二的时候呢，我就当了学生会的生活部的部长，就开始做学生工作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大二对我来比较特殊的经历，是我参加了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华彩新生的歌手比赛，相当于广院的广院之春 歌手比赛。 对，我参加歌手比赛。 来一段 是吗？ 不是前身，它是就两个学校的同一种类型的比赛，就是每个校区都有这种歌手比赛嘛。因为我大一也参加了，没进决赛。 那获奖了吗？ 对，大二的时候又努力私立，然后最后进了决赛，然后是获了十佳歌手，是第五。 要不要来一段？ 不要，果断拒绝。然后这是大一大二，到了大三呢，我就觉得好像要往精力往自己的专业上面要放一放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学生工作都辞掉了。然后专门做自己的这个创作。然后从大三开始就参加很多的 DV 比赛，也参加过广院的那个电视学院的办赛的纪念。对，后来我大四的一部片子应该是入围了，获得了那个最佳实验短片的提名，但很可惜那年没有拿奖。然后包括一分钟影像也是，我入围了两次，最终两次都没拿奖。然后就是等于说我大三整个这一年都在搞自己的创作，到了大四就是专心准备考研。那大概是 我觉得还好，天一这个是按部就班的，他的大学生活非常充实。不过我觉得天一，你不要在乎拿不拿奖，你应该学那位老奶奶，就是在乎那个过程。 其实我想说，后来拿奖了，只是不是这个比赛拿的，还是很在乎的。因为我可能多讲一点点这个小经历啊，就是我当时那个当时在南广有一个叫做十二月影像季，就相当于那个广院的这个办夏纪念是同一个性质的。我第一年大三的时候，我参加了，我投了11个片子，那一年我特别想得到认可。十一个片子对于我觉得那个南军应该能理解，做一个片子的难度有多大。 对， 整个就是那时候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几乎不怎么睡觉，就投入到这个比赛的准备当中。结果那一年特别可惜，就是有一个最终有一个片子进到了最佳创意的提名，但是后来输了。我之所以不舒服，是因为得奖的那部片子，其实它是一个 copy 别人的创意。我说我在其他单元我还忍了，你知道吗？最佳创意单元，一个抄袭的创意竟然拿奖了，我很不服气。所以我又磨了一年，我以同样的片子类型又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那年就拿了最佳实验短片。所以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挺特殊的回忆， 挺励志的， 有点励志是吗？别人会说有点矫情，你干嘛非要拿这个奖？ 不会， 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吧。 是一次次的这个失败或者是成功，都是磨练自己的过程。 没错，其实我听到了两位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之后，我有个小问题哦，你们没有谈恋爱吗？ 回答， 时间都在做片子上了，哪有时间谈恋爱？ 对吧？在导演了，上面是不是？ 这个，如果说这个是必修课的话，如果恋爱是大学必修课的话，我应该是不及格吧？ 不及格。 对，我大学唯一挂科的一门就是恋爱课。 那其实我觉得我和小磊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就是都谈到了男朋友，都尝到了爱情。 你确定你的爸妈没有在听节目吗？ 没有关系啊，我都很大了好吗？所以他们也不会在意了，就是都尝到了这个爱情的甜头。其实我觉得大学的生活像天一还有南军这样是很丰富的，同时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大学青涩的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存在，我觉得也是助人成长的。 对， 我觉得这是看缘分。 就是你没有你才这么说好吗？ 你遇到了当然就发生了，你没遇着我怎么办呢？ 你也很哎呀不知所措呢。 我觉得情窦开得有点晚，所以那时候专心在学业上 了。好了，你晚熟。 哎，你这样真的很适合做我妈的孩子，我妈就喜欢情窦稍微初开的稍微晚一点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初开的有点早。 这句话背后有故事。 互补一下， 是互补一下就好了。所以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生活，我相信这一段时间都是大家所难忘的一段时光。 嗯，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谈论一下我们比如说专业课上的学习， 对， 如果和你的这个事业吧，就是一个是专业课，一个是你平时要忙的一些事情冲突了的话，你们该怎么办？ 这个部分我们放到下一趴来说， 是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 来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互动，来谈一下自己的观点。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拜 拜。 心也变，把握紧。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天一和南君。 Hello， 大家好，我是妇女挚友，今天嘉宾天一。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君。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我们节目啊。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根据我们上一趴说的关于我们的大学生活，你所不知道的大学生活，我们几个呢都大概分享了一下我们的大学这四年的生活。那我们也是要以这个辩论式的谈论一下一个话题吧，就是你的事业和你的这个专业课冲突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嗯， 咱们再把事业说清楚啊。嗯，哪类的事儿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正经事儿。 正经事儿，对吧？ 是。 就像我们刚才像南俊这种可于课外的学生活动。 谈恋爱不是正经事儿。 这那谈恋爱算不算这里面的？ 那不算不算。好吧， 好，我们就指学生活动。 对 吧？对， 我们就是指这个业余非专业的活动， 跟学习无关的学生活动。 是，而且我觉得包括我们可以出去一些兼职可以挣钱的这类活动吧。 对。因为有一句话嘛，就是在大学里必须要学会如何去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怎么来将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业余的事情来和专业一起做一个选择。 嗯， 我们先来分一下这个谁是支持和反对啊。 我支持专业课吧，我是正方。 嗯，你是就是好，那我就反方了。 好，谁正方？ 因为我深有体会，我正方吧，我比较支持专业课。嗯， 那我就支持课外活动吧。 那我们和天一就是一个， 对，我跟小磊是一个战线。 对，我们觉得还是在专业面前还是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去做。 就把专业课扔到脑后了。 也不是扔到脑后了，就是反正可以思考一下了。 好，那我就是我和南军是一起的，是吗？ 对对对。 Okay。好，那首先我们说一下正方吧。 正方一辩出场是吗？我们的一梦。 是这样子的，我是亲身体会。 嗯， 是我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爱上课，而且确实是就是会想先独立，就是哎，我独立应该怎么独立啊？那肯定是先赚钱了，就想跟爸妈证明一下自己长大了，所以我就会接一些关于专业上面的一些活动来挣一些外快。 嗯， 哎，觉得哎很满足，但同时呢，我也耽误了一些课程，但是这个课程也是非常关键的，导致我大学生活当中有挂科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我坚决反对你们为了一些别的其他的原因而不去上课，而导致自己的学业完不成，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大学生主要的一个主要的事业就是要完成学业。 嗯， 这是非常关键的。 嗯，但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考试不挂科。 嗯， 然后学业一定要顺利拿着学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的话，还是不要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嗯 嗯，就是还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如果你喜欢另一个方面的学习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一些时间来去进行学习的，不一定非要把所有时间放在专业上。 好。 嗯，这没有火药味儿，一遍实在是没意思。南军，咱们俩得把这升级。 对，咱们要思想。 对，咱们要思想。 渐渐的开始有火药味儿。 对吧？ 嗯。 来， 然后其实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出发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专业课的这个学习认知上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有一个疑问啊，就像可能跟小磊这边比较像，就是说其实我可能不喜欢这个专业。 嗯， 对吧？就刚刚小磊其实表达一个很明显的观点，就是我不喜欢专业，我喜欢做其他事儿。 嗯， OK， 我去做。 嗯， 但其实我想跟你说是，就是我的个人经历就是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 实际上这样，就是在我选择我的专业的时候，我是很懵逼的。 但是你做得很成功啊！ 当时我看到我的专业的时候，它是所有专业里面名字最长的那个，所以说我判定它是最霸气的一个专业。 所以你的专业叫没调专业是吗？ 很多人 媒体这个 对，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称。 这专业它的全称啊，其实是传播学（括号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括号）。对，它是最长的一个专业名，是整个新闻学院。然后很多人说，我们就简称没调嘛。然后好多人就问，是不是煤炭调查？ 或者不着调的专业？ 对，不着调的专业。但其实我的这个专业，就是如果翻译一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方面的专业。然后也是全国只有两所大学有，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其实非常非常好。然后并且又挂靠传播学，其实类似于一个万金油专业 啊。 但是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管我是做记者界导演，还是做节目的制片，还是说自己组团队出去拍片子或怎么样，你会发现都跟我的专业一点 关系 都 没 有。对，完全我是在做跟我专业不相关的事情。然后但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会发现有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专业东西的话，它从来不是说你最后拿到一个证书，然后告诉你说你很懂传播学或很懂媒调。其实他教你的往往是这些理论知识之外的一些东西。我现在状态是在实习，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然后他现在在做一款大学生的社交产品，然后我在里面去做运营的实习。你看运营跟我的媒调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属于市场类的。 但是我们这方的 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样的就是我的专业给我教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培养了我的一种意识，让我能够学会如何去分析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是学大数据的，他会很强调你用数据这个点去发掘这些问题，发掘这些问题背后的来源。那其实对于我的运营这个工作来说，特别特别有帮助，让我去了解我的用户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让我去了解我这个产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会发现专业课真正带给你的不是最后证书上的那个名字，它带给你的其实是一种思维和逻辑。所以说我很坚持，就是一定要认真去听专业课，它教给你的东西不仅仅是前就是目前你可以看到的，它对你来说是产生一个深远影响。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题目啊，是有不是去不去上专业课，而是不是 冲突了？ 对，冲突了怎么办？像刚刚南军说的这个，他还是觉得专业带给他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去做这个记者节晚会的总导演或者是艺术指导，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对，但这时候我都是专业课必上，现选和那个公选，我会选择性的略过。对，因为记者节当时时间特别紧张，只有40多天筹备期，但是我基本上的选择都是专业课都去上了。然后我会自己有个表，就是把那些必须要上的课全部涂红，然后剩下全部都是黑，然后就是我的记者节时间。 好，来吧。 我觉得听完了你们这个一梦跟我们南俊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好对付。首先我们先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大家不要去上课专心做活动，不是这个前提哦，不是鼓励大家不上课。我们的前提是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跟你的这个专业课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对， 先说一下一梦的问题。一梦说的是你因为做了一些课外的这个接了一些活赚些钱，结果导致挂科。所以在我看来，你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做了那个活，而是你没有足够的精力放在学习上，让它保持住。换句话说，这两者不是必然的，不是我做了其他的工作，我这工作就一定挂科，只能说你没学好，对吧？然后我说南军的问题，南军刚才说意识很重要，对吧？这个专业课培养了我的意识，那如果我在这个实习工作当中能培养这个意识的时候，那是不是我按照你的逻辑，我就可以不做这个不上专业课了呢？ 并不是啊，你这个培养的时间不一样，你现在都有时间在学这件事，提高你的意志，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在后面实习的时候再去提高我的意志呢？ 不是，你刚才我们说了吗？就是你这两个冲突的时候，如果这意识我从那边可以同样得来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那件事情了，而不用去上专业课，按照这个逻辑来推？ 并不是啊，我说的还是时间问题啊。因为你的实习并不是说从你大一就要开始，但你的专业课是从你大一就要开始啊。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这是个最明显的漏洞，在于你真正想从这课上得来什么，其实是我们要争论的一个焦点。 对， 是的。 把这个东西抛开，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说今天我是个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人，我这个专业爱的不行不行的，他会有这个问题吗？这类人不会，他就会肯定说，我肯定上课，我哪有时间做课外活动？ 对， 没有争议。第二。 这个 我完全不喜欢我的专业的人，我会怎么做？我可能所有的精力都在我喜欢的事情上，甚至我要转专业。 对， 所以他也不会来这类问题。 对， 什么人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专业 有点喜欢， 这行喜欢，但谈不上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既然花精力去做其他事情，证明有一点，我一定是喜欢做那件事情。 是的。 所以从本心出发，肯定我是喜欢那件事情。 所以是我很喜欢赚钱，是吗？ 你把你自己的内心说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喜欢钱的姑娘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说一下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你想我们做一个活儿， 做一个学生活动跟上课，每次都能冲突到吗？其实概率性不会那么大，大概是个别时候会冲突。 尽管有，但是也可以调剂开的。 对，是不是有办法能调开？ 对， 比如说这个课我真的上不了了，是不是我就真的会造成自己的损失？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想补齐这一堂课的方式太多，跟其他专业同上一遍，对吧？私下跟老师请教一下，退一万步，老同学帮我上课录个像，我回头自己看一下，我是不是同样可以学到这门专业课？所以这个时候，难道真的就不能做这个退让吗？ 只要想学怎么着， 对吧？只要你想学，肯定可以。最后我想说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有聊到，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做一个外面的工作？第一是学生活动，第二像一梦似的，我是在社会上做一个事情。这个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既然答应了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跟他做一个承诺，就是我要做这个，并且要做好，并且要花精力做。这个时候如果我中间因为其他原因我终止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是对一个个人信誉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社会上我认为不管在学校还是出社会，一个人的信用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品质。 是的， 只有你把这一点做到了，你才可以。当然了，上课也是一种信用体制，但现在是我们两者要选择一个，因为必须要做一个选择题的时候。那你认为哪个对你最重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既然我可以把学习那个方向用其他方式可以弥补的话，那就做一下课外的这个事情。 是的， 尤其是大学的生活还是比较充裕的， 是 对时间比较充裕的， 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而且我觉得， 所以说我们赢了是吗？连一梦都认可了。 这个点，一梦你不可以跑偏。来来来，我们回到自己的战线上来。 好。 其实刚才这点是这样的，就是你既然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学这个专业课，然后你也说了是冲突的点并不会经常出现，那其实活动的点也可以协调。这是双向的，就对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筹办，就是在记者节的时候，我当时跟所有在这个记者节团队人说过一句话，就是大家要努力不把自己的课程给落下。为什么当时会说这句话？原因是我们当时的记者节是从9月份一开学就要开始进入筹备状态的，其实正式启动是在9月25号，但是你会发现它离期中的日期很近很近，它是11月6号，去年11月6号，今年11月5号，其实它都是在期中的前后。然后很多的专业课其实都是有期中考试的，而且这个期中考试成绩会最后影响到你的期末的总评的分数。所以说当时我在团队里面就说，大家把自己的课表都交给自己的负责人，然后让自己的负责人把所有专业课的这个部分全部挑选出来，其余的时间会用来协调一些相关的工作安排。而且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工作安排会安排在晚上，就是更高效率去做这件事儿，就当时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既然可以通过录像，可以通过让同学帮你做笔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学这门课的话，那也就是说你找到了一个方式去协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活动也是可以协调的，就像我们的经历一样，我们就是先把课程这部分时间给排除出去了，然后做了一个整体的时间阶段的规划，然后让大家既能够专心一点去保证自己的学业上的问题，就是避免期中大面积挂科的问题，然后又能够去做活动。 没错，而且学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完成学业嘛， 两点 最基本的。 瞬间反驳是不是？ 好， 最后一轮反驳啊，就是首先刚才男用的词叫课程别落下，他不是说这门课你不要不上，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课程我学到了，我其实是可以优先做我的团队工作的，这第一。第二，之所以我说上课用这种方式可以，团队这个不可以，在于上课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团队是一群人的事儿，你怎么能让一群人协调你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课程是我可以用自己一个人的方式，用多种方法去协调它。所以两者取的话，我当然要选择放弃一个人了。 对，好，我的天，天一，你这脸红脖子粗，你要干嘛？要打南京吗？ 一定要赢是获胜心多重的一个表现。 我们一会儿把话筒闭一下， 我们下节目再继续吵。 其实没有了，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我们是正方还是反方，都是希望大家这个学业还有你们个人的爱好是兼得的。 没错， 当然了，如果你们的这个没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精力的话，个人的爱好呢可以做一部分之后，但是我们的学业是一定要需要完成的。 对，大家都说兴趣是学习之母嘛，我觉得不是我和天意觉得如果你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对你的业余兴趣非常大的话，我们不用非要去想这是我的专业或这不是我的专业，我要去做或我不能去做，还是跟着我们的心走。如果你忙的事情跟你的专业有冲突的话，我们要学会怎么去选择 协调。 对，协调好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没错。那我们聊完， 所以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我们最终要鼓励大家好好学习。 对，没错，就是各个方面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 对， 对， 没错。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是就是你自己的爱好和你的专业课上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你会怎么选择？那接下来 来我们也说一说我们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啊，有哪些满足，又有哪一些的遗憾。 来到一个温馨的这个环节，我们来回想一下。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不管是遗憾也好，或者是满足也好，都会对我们这个记忆力非常的深刻。 对，那我首先我们问一下南君。 其实满足的事情真的超级多，就是那种舌尖上的满足有好多，广院的肉饼，然后那个残街的鸡公煲，各种。对，其实就是我发现这个满足真的是好像每天都有。然后比如说像我最满足的事情，应该就是说我的时间就是在我个人看来是没有被浪费掉的。然后这四年的时光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这是我特别特别满足的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规划表会从早上睁眼的那一刻到晚上入睡前，就所有的时间段都在做事情。就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充实，然后觉得自己能够去遇到很多人，做很多事情，有很多提高。然后但是刚好跟这个相对的一个点就是你的遗憾，就是我说一下我的遗憾，就是因为你有满满的时间表，你会发现你没办法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段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个 是 我 是 对类似于小的旅行啊，或者说一个长期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遗憾。我真的大学四年基本上没有怎么走出过北京，对， 走出定 福 庄， 定 福 庄还是有，奔海淀那边去了好多次，但是基本上就是很少走出北京，周边地区也有去过，像河北、天津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满足跟遗憾它刚好在时间点上是对立在一起的。你很满足的是我很充实的每一天都能做很多的事情有提高，但是你很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段能够真的出去走一走。 所以说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对， 对， 那天一呢？ 你们俩悠悠的问我。我跟南俊有一点点类似，但角度可能有点不一样。我说一下我特别满足的事儿吧，我就拿一个事儿来举例好了。我刚才提到参加歌手比赛，我大一参加过就没有进决赛，就是还蛮遗憾的，止步复赛。第二年就通过各种努力，然后一个人唱不行，我又找了个组合唱，就死的要进比赛，进决赛那种，最后终于站在决赛的舞台上。这种奋斗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大学最深刻的回忆， 最大的满足也是。 对，就是你经过努力达成了一个你的目标，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讲是特别有益的一个收获。相对而言，这个不足的话，其实咱们开场说过了，我觉得大学其实各方面的经历应该都要有，学业的有了，锻炼的有了，感情方面是个空白，我觉得这是没办法弥补的。就是大学不能再读一次，年轻也不能再读一次，青春翻过去都回不来了，然后这个白页是白纸就留在那儿了，是个遗憾。 好饭不怕晚啊，天一。 但愿你的祝福成真。 其实我觉得我大学当中生活还是蛮充实的，而且我觉得我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我觉得我的觉睡得很饱。我觉得我把我高中所有的那个觉全都补回来了。就是 爱钱爱睡的姑娘，你是把你的优点全都说出来了。 谁说爱钱，我只是爱，就是爱拼搏而已，就是很拼的一个人。 爱拼搏，爱休息，爱保养，是吗？ 对，没错，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感觉唯一的遗憾吧，就是我感觉没有好好的读一些书，读一些书，就是没有好好的去读几本书，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满足就是太多了，感情上的满足，这得刺激一下天意啊。感情上的满足，然后我感觉在这个感情当中成长了也很多，就是也会，尤其是女孩子也学会照顾人啊，这些的细腻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学业上面当然也有满足，就是专业课上面的以前没有学过的在这个学校里面都学到了。而且结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啊。对，这都是我所满足的点。 那该我了，我这是经历的最少的算是，但是我也是有一些满足和遗憾了。我先说遗憾吧，因为毕竟可以让自己反思一下。 好， 就是我之前在上大学之前呢，因为家里的原因，就是生活习惯什么的还是很规律。那到了大学之后，可能是我是一个比较从众的人，宿舍里的朋友们他们就是睡觉晚或者是起床晚，我就不想起或者不想睡了，所以呢我现在的生活规律呢也开始慢慢的转向了不规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自己应该反思的地方，还是应该去好好睡觉和好好休息，并且应该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睡觉或者是熬夜上面， 聊天呀、闲聊上面。 而且还有遗憾呢，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他们总有一个 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执念就是大一还小还早，不着急去学习或者去努力。 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大一大二就根本不着急。 对， 就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学弟学妹，他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们都没拿过奖学金，对不对？ 啊，没有，我们不追求，我们感情上弥补了这个空白， 没有努力拼搏挣钱。 我是努力学习挣奖学金，也是挣钱，对不对？ 对对对， 有多条途径， 都没有毛病。 嗯，说到哪儿了？ 你该说说你的满足的地方。 对，说一下你满足的地方。 满足的地方，第二个刺激点就是感情的满足， 啊、 也是感情上的 刺激两次。 对，这就是小雨的这个男朋友，对他也蛮好的。 对，我们那种抗打击能力已经变得很强了。 对，对这件事情，我们是已经铁石心肠了，无所谓。 节目真不容易，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其实还是那句话了，好饭不怕晚，不要着急啊！尤其是刚步入到这个大一的这些新生们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学业，同时注意自己的学业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读几本书。 对， 也要注意自己的作息时间，没事可以健健身啊。 嗯， 这都是丰富我们大学课余生活的一种事情吧。 嗯，好好把握这个美好的时光。 没错， 大家都是少年。 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秘密花语。今天的是一个男生的吐槽，他呢主要是吐槽他的女朋友管他花钱管得太严了。 啊，这个男生管说这个女生花钱太严了， 就是 女生管男生管得太严了。 啊，就是那个女生管这个男的花钱， 哦， 花他自己， 哦， 就是那个男的比较喜欢买东西，然后呢，比如说在网上啊或者在实体店，如果买多的话，他女朋友就会生气，然后就想让他把钱包给他，他也不，这个女的不花呢，也不让这个男的花，然后这个男的就觉得，哦，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你为什么要强制我不能花钱？ 哎，这个，哎，我想问一个前提啊，这个男的给自己花的同时给女朋友花吗？ 嗯，没有提到，应该是没有。 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如果是这个男生他给自己花的同时给这个女朋友花，我觉得这个女生在生气，她这个就是脑子有点问题。 不，她生气的点是她有一种这个女生在挫败她的自尊心，有一种她喜欢的东西通通不让她买的这种感觉。 哦，啊，我明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反正不太正常。那当然，如果另一种分析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这个男生只给自己花而不给女朋友花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女生生气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女生是因为这个男生，经常大手大脚的花钱，让这女生很没有自尊。 不是，是这个女生觉得他一直在买东西，然后这个男的就觉得呢，他这样管他的话，就会产生一种，这个男生喜欢的东西，这个女生通通不让他买。 哦，是这样的。 南君，你会管你未来的男朋友的花钱吗？ 我觉得不会，我自己会努力挣钱，买好我自己想要的就可以。 他想花就花，不管。 对啊。 嗯，这就是一个没当媳妇儿人的心态。不过考虑两个人的积蓄问题，我跟你说，我觉得这女生最大想法就是，你把钱都花了，将来咱们家怎么办？ 啊，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换个角度考虑，其实就是合理消费的问题。 对， 女生如果是一个比较精打细算的人，就可能看不惯男生大手大脚的花钱，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想管一管，其实为了男生好。但男生觉得受了管束太多了，觉得不太开心。其实这么点事儿，其实我觉得都是为了他好，他有什么想不开的？ 他就觉得管得太严，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个勤俭节约是美德，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个人之间要给一些自由的空间，不要就是束缚得太紧，这样会两个人都不舒服。 是的，而且我觉得两个人遇见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沟通，沟通是关键啊。男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女生也表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各退一步。当然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这个让步要更大一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样才可以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才可以继续好一点的走下去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男军是还有什么观点吗？ 对，其实我之前有就是有朋友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个男生他很喜欢电竞，就游戏电竞。那你知道其实在这上面的花费是很大手笔的。那其实对于大手大脚这个点，不知道他代表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要买吗？还是说如果买的自己的东西喜爱的东西但是投资很高呢？ 应该是买的东西花很贵。 就是男生喜欢的都是很贵的那种， 应该是很贵的那一种，就投资很高。 嗯， 对 对， 是这样子 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都一定要是合理的去消费，合理的去 消费，合理消费， 对，理智消费，合理消费。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天意和南君。好的，那我们女神百分百呢是每一天都是日播节目啊，在周六和周日呢是一个是我的化妆间，还有一个是小磊的下午茶，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九八二活力榜，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九八二，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情的人好狼狈，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山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